他的演唱者就是在第四届香港新秀大赛当中参赛的选手李克勤。虽然没有在这场比赛当中取得非常突出的成绩，但是他给观众和评委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他的声线以高清亮而见称，有零瑕疵歌手的雅号，是粤语流行歌曲当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位歌手。2004年更被谭咏麟称为是新四大天王之一，这新四大天王的另外三位是梁汉文、古巨基和许志安，也足以肯定了他当时在乐坛的贡献和资历。那接下来呢，来听这首李克勤带来的《红日》。 Oh, yeah.